烦恼自己买的，爱怎么还也不会有遗憾。新的甜蜜，旧的习惯，他无法取舍，没有打算，怕幸福美满，隔夜成两难。快不快乐，只是一线之隔。

才是我的永恒。 像一场

喜欢听你说的每一句，我想你爱你，不管床不点受这好奇，